头戴。 哦，这戏老没唱了，你甭全提，要提个俩字儿，后的词儿全想起来了。 来吧， 头戴。 哎，头抬抬令定抬， 头戴珍珠翡翠。 就您这脑袋呀、啊，戴珍珠翡翠， 你这人可气不是？你这不唱戏吗？这个，你真带往哪儿签呢？ 就是， 身穿绫罗缎纱，是奴换代再现雅，一世富贵荣。 怎么了？动不了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不行，插气儿，插气儿，不行。动不了，动搬椅子，搬椅子，不行不行，慌了慌了，慌了慌了， 我说您不成啊，慌 了慌了，老没唱了，慌了慌了，那儿干嘛？这儿岔气儿，您知道吗？ 哎哎哎，这这这，哎， 动了，吹着吹着，后头后头，哎，这这都来了，这都来了，哎，这这这也来了，哎，好， 不错，最近你们工作也很忙吧？ 很忙很忙。 您觉得怎么样？ 一会儿那给我修修脚就行了。 修 了， 我这给你放睡呢。像话， 有点意思，再来再来两个，来 甭甭甭甭来了，你不岔气儿了。 腿子活大多以京剧选场为题材，而珍珠山则是传统相声中唯一以评剧剧目为题材的腿子活作品，并且在表演上，珍珠山也与其他腿子活有着明显的差别。一般的腿子活，逗哏演员往往以所谓的戏曲专家身份出现，最后通过捧哏演员不断的正确表演来反衬出的无知，从而翻斗包袱。而在珍珠山中，捧哏演员一改往常的正统规矩，也以滑稽表演的方式不断直接抖包袱，这种表演方式也正中白全福先生下怀。白全福先生的捧哏风格素来是滑稽热情的，因此呢，表演起这个段子可以说是得心应手，加上长白二位多年合作的默契，这段作品可以说是腿子活中的精品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继续欣赏常宝霆、白全福二位的《珍珠山》。 该大大大大大大，该 奴家王三姐， 王三姐干嘛呢？像话吗？ 王三姐吗？ 那王三姐呀，那是武家坡的，那是王宝钏。 奴家王宝钏， 嗨，像是像话吗？ 我谁呀、啊？ 奴家王三姐许配窦娥为妻。 我这也乱了。 王三巧， 没事儿， 就是 都是你搅的。我告诉你吧， 奴家王三巧， 对， 跟随老爷上任以来，快乐随心，每日老爷推堂甚早。今日甜到这般时候不见退堂，丫鬟， 你赶丫鬟， 我还得赶丫鬟， 在屋子里头呢。 哦， 伺候太太，茶水伺候。 是太太，帮忙。 老爷回府， 老爷回府，看，看，看，看，看，看，看，看，看，看，看，看，看，来，你忙。 我看这么些评戏了，没有一位这么亮相的。 你这哪是老爷呀、啊？ 整个的耗子，你这是。 这老爷退了堂，生着气的。 哦， 唱戏去去去去去。 哦，生气了。 哎，打家伙！ 我以为呀、啊，您这算那窝头屁股。 我还是好了，打家伙！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。 做官不给民出力，光吃大块烤山芋。 我人这个这珍珠山可没这词儿啊，您这个 哎，就这词儿。啊丫鬟， 老爷。 啊丫鬟。 哟，老爷回来了。哎呀，老爷。 我这怎么意思是？ 丫鬟迎接主人。不是你们家有这种家规？ 啊，家规就这么样。